解开我最神秘的等待，星星坠落，风在吹动，终于再将你拥入怀中，两颗心颤抖，相信我不变的真心，千年等待有我承诺，无论经过多少的寒冬，我绝不放手。 毕竟那夜色的残酷，努力卡玛哟사랑해도난두생각해봐요우리너무사랑해서아파서내요서로사랑하나난두누태서내요 盛开的花，穿越时空绝不低头，永不放弃的梦，努力那么擦亮海松，阿帕说那样，索隆擦亮那那那度，努力说那样，让爱成为你我心中。那永远盛开的花，不吝错纵黑中难受，一起浓满那涌，唯有真爱追随你我，穿越无尽时空，不吝那么脏浪黑手，努力送内涌。爱是心中唯一不变美丽的神。